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早林乔峰。 啾啾，微弱的叫声过后，那绿色大鸟的嘴里同样响起微弱的声音。 找到梦之古村，传递消息，十万火急。 奶奶一听，心里立刻紧张了起来，不由得看了一下大鸟的脚。奶奶知道遇到十万火急的信息传递，在信息鸟的脚上会绑上红色的丝带，可那鸟的腿上，哦不，那鸟已经没有了腿，那伤口还在流着血。 孩子，你这是从哪里来？我就是梦之谷村的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 奶奶看着大鸟可怜的样子和闪烁着坚韧的蓝色的眼睛，奶奶心疼了，眼圈也已经湿润了。此时绿色的大鸟张开嘴巴，一个同样虚弱苍老的男声响起： 我是避风寨的村长哲，有两个黑衣人偷袭了我们的村子，全村老幼无人幸免，都死了，我也快不行了。他们是冲着刚刚获得原理的孩子们来的，他们能力太强，我们根本挡不住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们梦之谷。保护好那些孩子，他们是我们的希望，将来有机会的话，请告诉他们替我们全村报仇。不过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跑，快跑，有多远就跑多远，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来不及了，快跑。 信息刚刚传递完，就听到那大鸟发出微弱的啾的一声，永远地闭上了那闪着坚韧和幽蓝光芒的眼睛。奶奶看着他，把他僵硬的身体放到地上， 双手紧紧地捂住了嘴巴。奶奶哭了。一直以来，梦想王国的各种信息都靠着这些训练有素的信息鸟来传递，他们不畏严寒酷暑，不畏战争危险，总能把信息传递给收信人。这种执着和坚强的意志力赢得了王国每一位居民的信赖。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会躲在角落里，你可以忽略他们的存在，一有需要，只要一看到那特有的召唤手势，不管在哪里，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飞过去完成任务。眼前就是王国庞大信鸽队伍的一员，他以完成任务为执念，但这次的任务没想到却是最后一次。但不管怎样，不管遇到怎样的危险，不管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，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信息的准确传达。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可能救了我们全村人的性命。 奶奶擦了擦眼睛，默默地说着，把这只可爱的绿色大鸟葬在了这里。 你可以安心地走了，一生都这样不停地忙碌，是时候休息一下了。你先好好在这里躺下，等事情过去了，我会把你的坟堆得高高的，让所有人都看得见。既然这两个人这么厉害，想要伤害我的孙子和他的伙伴，那好，就让我这个老太太第一个站出来挡一下吧。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我也会像你一样拼尽全力。 奶奶就这样开始寻找这两个黑衣人。 您知道以后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 那信息很清楚，避风寨全村都挡不住，你觉得我们能挡得住吗？ 奶奶的反问让众人哑口无言。 如果我通知了你们，你们肯定不会逃跑，肯定会留下来战斗。咱们的准备马上就会让这两个黑衣人警觉，从而变成真正的刺客。敌暗我明，我们更加不可防御。况且他们的目标是这些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孩子，告诉大家反而会让敌人更加容易得手了。所以我就决定让你们不知道，让刺客也以为没人知道，让他们大胆现身，我来当刺客。 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奶奶的话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不同的多变的表情，有惊愕，有沮丧，有兴奋，有悲伤。避风寨的遭遇让大家同情愤慨，村长的冒死预警让大家震撼感动，信息鸟的坚韧与执着让大家唏嘘伤心，奶奶的判断和决定又让大家敬佩赞叹血脉喷张。 奶奶奶奶，您是怎么找到这两个黑衣刺客的呀？ 对呀奶奶，您不懂武功，腿脚又不好，怎么能找得到那两个有那么高能力的人啊？ 小昭也是满脸的疑问，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老人，屋子里只有杨长老还在闭着眼睛不停地吸着空烟袋，但谁都没有发觉长老此时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。 我没有找他们，我是等到了他们。 奶奶又开始了短暂的回忆。的确，以奶奶的能力，别说是找到刺客，就连追上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事，那怎么办？奶奶决定自己出战，就一定有自己的打算。老人仔细回想了信息鸟带回来的消息， 知道了敌人的目的，主要是孩子们，灭村只是次要目的，甚至根本就不是目的，所以他们不会没有完成主要任务就进攻村子，也就是说盯住孩子们，就会找到刺客的踪迹。 我清楚，这两个刺客那时候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孩子获得了种子选择的能力，所以村长家附近一定是刺客了解信息最重要的地方，于是我就准备待在你家附近。 您说的是长老来村子的那天吧？ 村长禁不住问了一句。 是，就是那天，那天是最重要的一天，只有那天他们才能知道原力种子究竟选择了谁。 奶奶一边说着，一边看了看仍然闭着眼睛吸着空烟袋的杨长老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敬佩的表情，赞许地说道： 幸亏长老有远见。 奶奶看着大家懵懂的表情，微笑着说： 那天迎吉还没有出门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那时迎吉已经在几天前吃下了原力果实。 奶奶，您…… 我不仅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吃下的果实，我还断言我的孙子就是原力的拥有者。这一点，孩子，你太像你爸爸了。 提到了爸爸，英吉想说话但却没有张口，仍然静静地听着奶奶的讲述。此时屋里许多人都在默默地点着头。 所以我并不想让英吉去村长家见长老，但随后我又改变了主意。那天我在院门口截住了几个从村长家高高兴兴回来的孩子，他们都说自己是原力的拥有者。后来我又问了一些路过的孩子，发现他们每个人一样都是原力的拥有者，而且他们都告诉我是长老告诉他们的。于是我明白了，看来孩子们白天不会有危险了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原力的获得者。这个事儿对于刺客来讲也是不会相信的，他们一定会留到最后一刻，这也是我能够找到他们唯一的机会，所以我才催促迎吉尽快到村长家。 那您？ 我是等到快完事儿了才赶到村长家附近的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要找到并看清对手。我明白长老一方面不想让孩子们失去希望，失去梦想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想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些真正拥有原力的孩子们。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，我才放心把迎吉交给了你们。 那您找到他们了吗？ 您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？ 随着事实和真相一层一层的揭开，大家的心随着老人的话共同经历着这几天的惊心动魄。 我是那天晚上在村长家院子外面，你们商量事情的时候发现了这两个刺客的。 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？ 潘达和艾芬异口同声地问，同时看着大家，大家也是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垂头丧气地互相摇了摇头。 不是因为你们武功不够好，是因为你们离他们太远，而他们也的确是优秀的刺客。 那您是怎么发现的？你连武功都没有啊。 孩子，正因为他们发现我没有武功，放松了警惕，才使我有机会走到他们的身边。正因为我走到了他们的身边，我才看清了他们的长相和穿戴。 那他们肯定也看到您了吧？ 当然看到我了，不过那时在他们眼中，我是个不懂武功而且又聋又瞎的老太太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几个孩子恍然大悟， 这就是我和两个刺客的第一次见面。这一次他们确定了他们的目标，而我也看到了我的目标。 奶奶，您可真厉害。 玄平不禁赞叹道。 孩子，你知道当时奶奶心里有多怕吗？ 奶奶，你也害怕？ 是啊，我怕我活不到出手的那一刻，我怕我被他们突然一掌打死，让村里无辜的人们都惨死。我怕万一我要是没能成功挡住他们，我更怕辜负了避风寨的狱警和那只让我心痛的信息鸟。所以我不懂武功，只能靠偷袭打出一击，这样成功几率并不高。 奶奶说着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，谁也不愿意在此时用任何问题打扰他老人家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又开始说了。 这就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碰面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这到了五月份呢，天气就暖和起来了，是花红柳绿、月白风清。在经历了四月份罕见的春雪之后啊，这路边的树啊、这个花啊都报复性的生长了，还盛开了。外出走走，踏青赏春。今天我们有请唐毅冉给大家来讲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叫唐毅冉，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二班。我热爱音乐，梦想用手指在琴键上演奏美妙音符。我热爱美术，期待用画笔为生活增添绚丽色彩。我热爱大自然，渴望在明媚的春天里聆听溪水叮咚，感受万物生长。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小故事，一起神游春天的颐和园吧。颐和园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皇家园林，距今已有260多年历史。它以杭州西湖为设计蓝本，汲取江南园林的建筑手法，是闻名遐迩的艺术杰作。园内有秀丽山水，有湖堤烟柳，有亭台楼阁，有水榭长廊，还有1600余株古树名木，各种古建筑和山水湖景交相辉映，融为一体，既饱含了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，又充满了和谐宜人的自然之趣。虽然是人工建造的园林，却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般。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前山、昆明湖和山后湖三部分组成。万寿山在元朝的时候名叫瓮山，传说呀，有一位老人在山上挖出了一个装满宝物的石瓮而得名。万寿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，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途经排云门、二宫门、排云殿、德惠殿、佛香阁，直至山顶的智慧海，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。前山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，西侧有五方阁和同住的宝云阁，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，华丽雄伟，气势磅礴。万寿山前面的湖泊就是昆明湖，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平铺在万寿山南麓，约占全园面积的1/4。从高空俯瞰昆明湖，你会发现它的外形有点像一个大树桃。湖西部有一道溪堤，堤上修有6座造型优美的桥，与万寿前山的恢宏磅礴和昆明湖的秀丽明媚相比，后然后湖则是碧水萦回，古松参天，环境清幽，有红丽的西藏佛教建筑